好啦，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系咧系二月 廿七 啦咩？ 廿七啦， 今个月系廿九号噶， 冇啊， 冇。 星期三系 三月一噶啦， 案件要做多几多？ 咁三月一号嗰、那个嗰、那个截止提名去到三月一号啊，唔系二月廿八嘅， 二月廿八系嘛？ 二月廿八听日嘅啫，听日下昼嘅啫， 唔系应该系三月一号。 三月 三月一号，因为听日就林郑会，居民话林郑会交表。 系啦，因为如果唔交表咧，就仲有一日时间咧，到时咧就唔知道会唔会倒写屎，有啲咩错误。 而家大家就喺度估紧，究竟叶刘会唔会最后嗰日冲入去咧？ 会唔会有人拦截唔俾林郑去？ 系啊，拦截就难啲嘅。你谂下，惊林郑今晚唔知道会突然间中风嘅啫。 冇咁容易啩？ 好难讲呢个世界系 咪？咁啊唔使惊佢交表咯，咁交佢都唔怕噶。 系啊，阎王要你三更死， 你咪交咯， 到五更 埋都唔惊你咯。如果系 系咯，俾只鬼魂嚟做啦，招魂啦，系咪？ 正嘅，仲好嘅。 正1989年有幅直幡，叫做何处招魂。嗰个招魂当然唔系啦，嗰、那个吓。 你想介绍下我先，我话晒都系嘉宾。 啊，冇错，今日咧有个特别嘉宾，好似当年近邻咁样，间唔中嚟客串下。咁啊，我哋 呢个 吹胡从来，叫做 Johnny。 系啊，冇错，系啦，今日我 系啦，咁 因为大肥病咗，咁所以我今日系顶个大肥嘅。 系啦，大肥咧倦勤吓，咁啊跟住咧就另外一个主持就刁伯。 刁伯啦， 大家好。 其实应该都认得啲声啦，系嘛？我通常见啲留言啲网友好少提阿刁伯嘅， 系咧， 通常系插话大肥同 Tony 多啲， 又或者可能插我啦，因为性格鲜明啊嘛。我唔系讲咁多嘛，我唔系讲咁多嘢。 嗱，有意见咧，不妨插佢啊！嗱，以后 刁伯咧，因为佢嗰个记性非常之好，同埋咧提供好多资料嘅，咁啊令到我哋嘅节目咧就嗰个叫做咧可靠性就提高好多嘅， 系啊，即系个营养提高咗。 唔系，因为佢嗰个资料比较准确啊嘛，系咪？有时我哋都会间唔中记错噶嘛，系嘛？咁。因为咧就我星即系早几日都有出过一个嗰啲讲法啦，香港好多荒谬嘅事，所以亦都系因为咁多荒谬嘅嘢，咁我又好记性。 你嗰个 post 好多 like 啊！ 我记晒喺个脑度，咁咧净系讲嗰啲荒谬嘅事咧，我已经做咗三年节目，系唔使做任何嘅备课，亦都冇任何准备嘅，基本上咧随口就噏到两三个钟头啦。 因为实在太多啦， 多到不得了啊，笑死人嘅真系嘅。我细妹咧就系读社工嘅，咁咧毕业出嚟，大学毕业出嚟第一份工就系教人点样搵工。嗯，呢样我觉得好荒谬嘅。 喺边度教啊？ 嗰啲社会福利处嗰啲，唔知社会福利处定系嗰啲，即系都系政府机构嚟嘅。 我都唔止啊，其实你嗰个例，你嗰日个 post 嘅例子，其实可以讲得更加多。 系， 即系例如好多人啱啱大学毕业就教人理财啦，即系可能加入咗啲基金嘅产品推销啊，或者要叫人买保险啦，佢连自己都未保护唔到嘅时候，就叫人哋买保险啊，保障自己啦。 系啊，跟住仲有一样嘢喎，就系咧一个生意失败嘅败家仔咧，就将香港一盘几十万亿嘅生意交咗俾佢咧，一个董建华啦，第二个叫做梁振英咧，将自己嘅公司系嘛，呢、這个阿烟仔学觉得啱啦，变成零啊个价值，嗰、那个 DTE set 系嘛， 但系咁我佢自己就 冇咩荒谬得过，都冇咩荒谬得过，俾佢攻击完之后，而家全力咁撑梁振英， 系啦，所以香港系一个充满荒谬嘅社会，变咗我哋真系有时唔使备课，唔使做啲咩准备，上嚟随时噏三四个钟头。系咪？有睇开我哋上嚟做现场观众嘅网友都知道，我哋系冇稿嘅，谂到咩就 纸都冇嘅， 纸都冇嘅。 嗱，做网台好多人都唔使稿嘅。 唔系嘅，好多要稿噶，好多嘢一沓资料嘅，好多噶。 嗱， 唔 系 我哋讲冇预备嗰个意思系讲紧，我哋唔需要做一大堆资料搜集，睇完一大堆资料先喺节目讲嘅，咁我哋真系唔使嘅。 唔系啊，我见任何一个网台好多人都系咁样，都要一沓资料去睇嘅。 咪睇下你讲咩 topic。如果我真系要讲，例如我真系要讲法律嗰啲咁，我都要抄，连我都要抄。因为我唔会背嗰条法例背出嚟噶嘛，咁我都会拎翻出嚟读就算啫嘛。 系当然啦，因为呢个系专业人士，咁我哋唔系专业噶嘛，所以我哋咧就可以讲多啲，系咪？咁啊，变咗今日咧，我哋系录音嘅，就唔系呢个星期二， 我哋星期一 录音， 星期一得到。 咁我哋咧，其实之前都一路都讲开，因为好多网友 PM 我哋，又话要我哋约我，又或者约大肥食饭，又或者点样。咁我哋谂下啦，喂，索性咁样嗱，我哋其实习惯咧就系礼拜一录音。咁礼拜一录音之前，我哋咧习惯咧都会 幾個主持都會一齊食飯嘅。不如如果啲網友譬如想約我哋咧，咁索性係禮拜一夜晚出嚟食飯，咁你做埋現場觀眾，咁每一集我哋招待一兩個啦，唔好太多，費事影響嗰啲嘢。即係你太大棚人，其實招呼唔到嘅。咁譬如咧，你每次上嚟，咁我哋有一至兩個，咁可以一齊食飯啦，做埋現場觀眾都冇問題，或者到時即時客串下都可以。 幾好，幾好。 係啦。系啦，咁我哋讲翻我哋本身啦，即系嗰个节目啦，咁啊，因为最近大肥就招兵买马叫做咧，揾咗好多嗰啲主持，咁啊有个最新嘅节目就系讲呢个台湾咩黑白讲系嘛，就系、是、一个新嘅节目，就有两位主持嘅，咁啊大家都支持一下啦，因为咧不断我哋都会 加啲新节目，多元化啲啦， 多元化啲啦，因为净系我哋讲啊好闷嘅，搵啲其他人讲下啦，系咪？ 我争住嗰条数都仲系争住先， 有时间咪做下啦 吓，系 系啦， 唔紧要，今日喺度啊嘛，如果有法律问题咪讲少少，一家我都想讲少少嘅， 讲少少系我哋都要讲少，因为咧今日节目就内容其实都太多嘢发生啦，呢几日系嘛，多到不得了，因为我上个礼拜之后出咗街之后咧就 呢 part 我都讲系。即系所以好唔得闲，好多嘢想讲下咧，又冇时间写。今日求其即系讲两句就算啦，即系可能就算喺 Facebook 写，就咁写两行字就算。 上个星期三开始，即系我哋星期二录音，星期三出街啦。咁啊 miss 咗星期三有一个咧，有个几十年来未见过一个破天荒嘅集会，系嘛？就系咧可以媲美1977年警廉冲突嗰个警察嘅大集会，今次更加搭马。多咗好多人，系咪？咁咧就亦都呢个会上面亦都好多趣闻啦，咁啊变咗咧系成为传媒争相报道一个趣闻啦，系咪？咁啊最有几单即系趣事可以讲下啦，譬如啲受访嗰啲叫做退休警员，咁啊讲下佢哋点解要嚟支持啊？又首先佢哋几样嘢咧，要求设立辱警罪啦。咁有啲立法會議員去支持啦，係咪？咁跟住咧，就佢哋喺集會上面咧，就高呼咗個口號，係咪？ 四個字嘅 口號。咁呢句口號咧，其實可能咧係一種仿效當年袁崇煥，係咪？一個叫做咧勵志嘅口號。刁难啊，顶硬上啦！呢、這个就是袁崇焕当时打满清啊，嗰时仲系后金系咪？可能啊，未啊，改咗做满清啦。袁崇焕嘅时代改咗做清啦， 改咗 啦。后金系万历年代开始先叫后金。 后金皇太极去到中间就叫去到中间就由后金改做清。 改做清系 皇太极嘅时候。 系咁皇太极嘅时候应该都唔系崇祯年代喎，系嘛？再早啲 呢啲要睇睇啦。 天启可能系天启年代。嗱咁我哋睇翻啦，呢、這个叫做咧。今次呢班警员咧就引用或者学习呢个袁崇焕，系咪？ 未必系袁崇焕，好似呢个打日本仔嗰阵时，呢、這个四行仓库都好似有类似嘅事情发生过。 四行仓库喺上海，佢哋讲咧7蚊两个标嘅啫，最多。 哦， 系咪？ 好似都有广东兵喎，系咪？ 广东兵 过喺呢单嘢， 冇听过。 冇听过，我讲7蚊两个标咩？哦， 7蚊两个标，上海话嘛，一定系讲，一定咁噶。 反入翻正题先系。 嗱，咁我哋讲翻正题啦。我咧第一时间一见到呢个咁叫做咩啊？咁震撼嘅一个口号咧，我第一时间谂起啦，增光，美元发财，恭喜大家发财，系咪？ 呢班警察其实 十分好， 系啊！而家谂到关呢个事咧， 新蒸头嘛，而家仲系初，今系二月啦， 唔系咯， 而家转咗二月啦。佢讲嘅时候仲系一月啊嘛，仲系元月啊嘛，系咪？人哋嘅 过15咪新蒸头啦， 人哋就恭喜发财，你就要屌你老母，系咪？香港警察屌柒大家老母，系咪？系咪同美元发财一个对比咧？好似成为一个对联啊！ 都是的，同埋咧，仲有咧，就係佢哋改咗少少嘢嘅啫。 係， 即係人哋咧就，譬如話，我哋支持呢個民主嘅人咧，就會爭取人權。 係， 佢哋咧就爭取丙人權嘅。 係，丙人下一年就丁卯係咪？ 唔係啦，佢哋出嚟集會，其實佢哋個訴求唔係好清楚喎，即係佢哋個方向，佢而家到底而家你係咪反緊曬成個司法體系咧？ 嗱，佢哋咧就係要陳祖光嘅原助級協會主席咧就要七警堂堂正正行翻出嚟冇罪。 咁样嘢咧， 要求 少少难度啦， 要求推翻判罪啦， 佢要搞掂啲法官先得。 咁你而家唔考虑上诉先啦？ 唔得啊！佢哋又话嗰啲狗官嚟噶嘛，佢哋唔相信法律噶嘛。 嗯。 不过佢哋好似都系要上诉嘅， 但系而家系咯入晒纸上诉嘛。 佢哋律政署不相信法律。 律政署今日收到六位警员入嘅上诉通知书啊嘛。 系迟啲，我谂最后嗰位都会申请啦，冇理由唔上诉嘅，一个都。 剩翻嗰个唔知做咩啦？ 嗰啲文件递交迟咗啫，系咪？或者嗰个帮佢送信嗰个信差行慢咗。封信今日递唔到，咪听朝咯。 可能内控啦， 即系支持。我一啊，哦，我谂到啦。 点啊？我谂 嗰个咧转做污点证人，我可唔可以做污点证人 ？O K 喎，喂，简单 举证嗰六个出嚟，系嘛？ 喂，咁嗰六个咪要加监咁搞法？ 哎呀， 嗱，技术上咧有啲困难，首先要上诉得直法还重审，先有机会转做污点。 哦，咁样啊，呀，好彩有大作喺度解答啦。 如果唔系都冇审讯咧，何来做污点咧？冇。 因为你上诉就只系打法。观点嘅啫，你唔系打嗰啲证据噶啦嘛。 今次你睇嗰个上诉机会大唔大啊？甩嘅机会， 我未知喎， 未知吓。 即系首先可能要睇判词啦，同埋最主要上诉你睇下个原审法官有冇即系喺个审讯过程有啲嘢系做错啊嘛。 咁你睇有冇做错呢个法官？ 嗱，因为你法律都难讲，大佬。 唔系，因为你法律界你都知道咧，呢个官系一个著名嘅钉官嚟噶嘛，系嘛，即 系 几乎咧送。 嗱，唔好咁讲，应该咁讲，即系咧呢位法官嘅定罪率系偏高， 系定罪率偏高，系嘛，即系咧，好似嗰啲叫做咧。莫雷拉咁样吓，个上名率特别高，意思系嘛，即系类似啦吓，博马特别准成，钉亲都中系嘛，高亲都入， 系 啊，咁所以咧，今次其实咧，唉，都系呢个袁国强包藏祸心。点解好 劲？梗系 咧，而家咧，因为啲司法问题嘛，你啲港英余孽留低咗一啲叫做咧，叫做外国势力喺度影响香港。 叫袁法官啊，叫做 洋人法官吓、啊，你咁嘅袁国强摆明就系个洋奴，点解唔揾我哋中国人炎黄子孙嚟审啊？要揾个洋人嚟审啊？系嘛？好明显，你袁国强包藏祸心，你系别有用心嘅。 咁司法部升迁就唔关律政司事嘅，其实严格嚟讲， 唔关嘅咩？ 唔关嘅，唔系律政署可以 say no 唔俾某啲人做， 咁系咧，佢明知呢个， 但系就冇得净系，就唔系佢拣晒噶嘛，咁司法部自己拣人噶嘛， 唔系嗱，佢因为咧今次明知个官定罪率咁高，系嘛？ 嗱，有错又放下你先。嗱，唔关嗱，律政署咧只可以拣去边个法院度审嘅啫， 系 即系例如我。拱佢去高等法院，或者揀你去区域法院，或者去 即系边一级嘅法院。 佢揀级别法院，佢唔系揀唔到边个庭嘅。 系 法庭指派嘅，佢法庭有个官再派，再做排期噶嘛。 咁佢咪如果去高等法院，咪可能好啲咯，容易啲。 高等法院 容易啲甩咯，系嘛？ 去高等法院就变咗陪审团案咯。咁但系你嗰七警，因为而家告紧袭击致造成他人身体伤害咧，平时成日喺裁判处审嘅。 哦， 其实唔啊，其实我讲过啦，系一条唔系好重控罪，所以其实我估点解我估系6至9个月啫。因为如果喺裁判处，其实呢啲案有呢种控罪，有时唔使坐噶。 系， 唔系有时唔使坐，好多时都唔使坐。 系咯，咪大飞话斋 咁。但系当然啦，当然系讲紧普通人情况。所以其实法例普通法复杂嘅，要睇案例。普通人打人嘅告呢条袭击致造成他人身体伤害咧，如果喺裁判处咧，好多时系唔使坐监，如果你 系 初犯。但因为佢哋系警务人员，涉及嘅系纪律部队知法犯法，所以咧有案例讲咗个量刑起点系几多嘅。咁所以其实要跟嗰堆案例。 唔好似话两年半啊， 有啲案例讲系两年几。我筛咗一个 case 同大家分享，那个就好似系判咗9个月。9个月， 所以你就攞9个月出嚟。 所以我就估9个月，谂住冇死啦，点知重咗咁多？ 系，点知就咁笋吓，突然间喜出望外啊嘛！因为我哋点解话喜出望外，都系根据咗 Johnny 嗰个专业意见，我哋觉得系最多咪一年，边有咁想啦，咁着数啊，系咪？点知个官真系判刑系喜出望外系嘛？咁由于可能我哋都当时都分析咗啦，佢玩好多法律程序啊，尤其是喺检控方面咧，咁啊令到法官可能都嬲啊，因为你喂摆到明偏波到咁样咁唔公平，系咪？跟住有几支大炮， 我哋好多时都话啦，有时审到一半你已经知结果咯。 系，咁今次咧，今次 讲真，你即系喺个审讯过程之中，个官都相当之唔妥你嘅时候，你觉得会唔会有一个好好嘅结果咧？咁大家可以想象到。 同埋今次有幾支大炮呢，因為好多裁判官係以釘大炮為名㗎嘛，係咪為榮呀、啊、哦，你搵啲大炮嚟我咪搞鳩你囉，係咪 哇呢、這個好難咁講喎。 冇、哦、錯，你個專業意見咪、哦、你嗰個範疇唔應該講。 我專業意見你經驗分享。 唔係咁我哋都有啲聽得嚟嘅嘛，係咪咁有啲官可能即係、就是、有一種叫做錯強附弱心態，係咪你啲大炮嚟我就梗係要以瓦解你碌大炮為榮㗎嘛，係咪係咪咁撚犀利啦，一千萬律師費嘛，你釘你兩年。 咁所以其實睇翻成件事，如果以案論案，以案例嚟講，其實係唔重嘅， 係 兩年。 係 如果以案例嚟講，應該話都係偏重，但係係屬於係恰當嘅案例嚟講。 係 咁，所以咁可能好多男唔係好多差人嗰邊以為佢哋唔使坐咯。 係 一來冇諗住釘，二來諗住唔使坐，點知又釘又坐，咁咪。咁所以变咗好大反弹。 嗱，因为咧，今次嗱，我觉得老萧有一个观点讲得啱，就系咧，你带队嗰个系一个警，一个总督察级。咁下边嗰啲伙计好多时候，碍于你嘅人威，冇办法唔摆埋一份。咁照计咧，应该嗰个判刑冇理由七个一样，应该就带头嗰个重啲，下低嗰啲可能睇水抽水踢两脚嗰啲可能轻啲，系咪咧咁咧？因为法官其实睇到噶，边啲主谋好明显系个总督察啦。咁下底有几个咧？有啲咧就可能系咁倚埋去伸两脚嘅啫。有啲咧就出 一啲啲案啦，一啲啲案啦。咁你量刑，你始终又要睇翻个人个人背景啊，各方面啦。 系。 咁个法官可能觉得还掂，佢判两年都系合适嘅，咁佢唔会再有每个人又再调节，有啲又多啲，有啲少啲咯。 哦都唔出奇啦，即系一刀切落去，唉、哎，你哋都唔系好人嚟噶啦，一捉都打晒。 不过因为呢单唔同，你系咁多个人系一个共同、 哦、共同行事， 共同行事，你一个个等于好似一个个体咁去做一件事啊嘛。因为有啲轻啲，有啲轻啲，有啲重啲，咁你变咗又对其他人唔公平啊嘛。 你都几难话唔系共同行事喎呢单嘢。 咁、哦、你夹佢咩？夹佢埋一个，你唔系带佢上嗰啲警车嘛？上警车一样打噶。系嘛？不过你惊俾人睇到，所以拎埋个暗角。点知个暗角嗰个 cam 影到正晒， 啱啱影到， 啱啱影到正。 居民话系 好啊，嗱，帮我讲清楚啲先。量刑嗰家嘢咧，即系咧系好艺术性嘅，即系冇得计数嘅，冇得攞条公式出嚟度下嘅。 系， 所以成日大家估系估错嘅。 但系我哋估得比较啱啲就系阿曾荫权啊，我哋估得非常接近，我唔敢话啱，我哋估两年左右。咁啊，最后都二十个月咧，都接近两年啦吓。 呢、這個都又可以講下啦，即係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有案例講得好清楚啊！最著名嗰單就係警司 哦，冼錦華， 冼錦華 叫雞， 即 係享 用免費性服務，咁嗰個都係拍咗兩碌嘅。 哦，所以我哋估兩碌咪啱咯。咁佢輕過冼錦華咧， 咪計案例計就係啱嘅個數，基本上。不過大家同情曾蔭權啫， 同情曾蔭權，因為佢老啲。一嚟老啲，二嚟咧就始终咧佢又冇去叫鸡，又冇打人，系嘛？咁啊系同情少少嘅。 不过冇人为佢出嚟集会噃。 依、這个真系我觉得香港人咧，即系人情纸咁薄，系咪？嗱，有啲咧就好和谐嘅，例如向太，即系咧一个新义安同埋警察呢个组织咧就系好和谐嘅。 嗯。 但系咧。一講到曾蔭權咧嚇，佢哋好似咧，即係點講啊？嘗盡人情冷暖，又冇人出嚟集會聲援，係嘛？又冇人要求 最尾道歉，幫佢聲援嘅，好似變咗係蘋果。我覺得 蘋果有即係講下佢點樣陰功啊？ 蘋果係啦，即係蘋果係可憐佢嘅，基本上 其實可憐 同情佢嘅。 其实我哋都可怜佢嘅，不过我哋即系唔中意还唔中意，其实都觉得佢可怜。 我见到东方又系咁喐佢咯， 继续。哦，咁东方 正常嘅呢、這个 东方本身同佢有少少嫌隙，系嘛？ 系嘛？呢个中文好正确啊。 系、哎、有少少嫌隙啊。 不过最阴功都系冇人同佢 send 求情信啫，即系佢嗰啲原本亲嗰啲啊。 系啦，咁呢啲都其实都预咗噶啦，人情冷暖，尤其是建制派更加冷暖啦，系咪？ 好现实嘅。 我哋讲翻七警啦，咁佢哋咧，即系喺呢个集会度咧，就声称有38,000人喎。嗱、 嗯， 咁我咧就发掘咗呢个集会咧，就有两个层次，一个从经济方面、 嗯， 一个从政治方面。 系，经济系点咧？ 经济方面咧，冇人讲呢个观点，得我讲嘅啫。 嗯， 就系、是、咧，警察嗰个俱乐部援助级嘅俱乐部咧，竟然个场地可以容纳到38,000人。 嗯、 即是说如果外来起公屋绝对是可以住到10万人可以解决到香港的住屋问题的。 所以呢拆高呢个粉岭高尔夫球会之前呢一定要拆咗个警察会先。嗯。係咪呢个呢 喂仲有喎、啊、咁原作级已经咁喎咁督察级嗰啲点啊 再高级啲囉喺嗰个叫做呢跑马铜锣湾避风塘嗰度呢 有咩拆埋佢呀 嗰个呢就起唔到咁多啦嗰度最多可以起别墅。啊是咪就唔会照顾唔到咁多人咁你公屋唔会有别墅㗎嘛所以呢 星星呢个系一个会员大会 係啊 一个私人性质嘅。 私人性质嘅会员大会。 就冇申请任何不反对通知书 嘅。咁就算申请佢都会批准嘅警察唔会反对。 但佢真系漏咗嘛所以咪出嚟撑囉要。 哦咁冇问题嘅你鍾意点讲咪点讲囉。嗱因为呢 嗱執法权就喺你手上啦系咪先。 咁好啦我经济方面呢我哋分析咗嗰个呢地皮嘅诱因係咪第日绝对可以向佢哋开刀。因为呢一讲到出嚟你哋而家系咪阻住人上公屋系咪反对香港起多啲屋唔系嘛咁得囉交出嚟囉。 咪囉。 引用官地收回条例即时可以拍佢唔撚使上诉唔撚准反对系咪嗰特地政府㗎嘛。香港只有一个地方就叫圣约翰座堂是属于英国圣公会的。这个地是永久属于他的。 圣 John Cathedral。 是的。那其他地方呢就算999年期的地契呢都是一份租契政府是有官地收回条例可以随时拿回的。所以呢我觉得嚟緊边个做特首都好呢就一定要向这幅地打主意因为随时住得到10万人而且个地方呢十分之理想近住左太子地铁站。一个地理优势是不是又可以住这么多人又可以解决到香港的住屋问题我觉得呢是绝对要考虑的。 你想想在这个北角那个那个篮球场都整到牙签扭出来了为什么这里不整呢 是的这里不止牙签的这里插到整个针山这样的整个针包这样的。可以所以呢这笪地我们呢从一个集会可以想到个经济问题出来。第二啦， 住屋问题 系解决咗，咁经济都系经济问题啦，解决咗呢个民生嘅问题。咁第二啦，呢个系好严重嘅。 嗯， 点解咁严重呢一个警察佢可以每一次咁短时间集会就有38000人集结咗有38000人，呢股系一组股武装力量嚟嘅，有退休警察，有现役警察，一股咁庞大嘅力量系咁短时间可以吹鸡到。我印象记得在中华地区就不计台澎金马除了2000年的法轮功之外没有人做得到。 喂第二年的法轮功是没有武器的噃。 没错法轮功还要没有武器添只能够几万人号称100000地包围中南海走的时候连垃圾都带走埋。今次我哋冇人可能苹果入唔到去呢影唔影到有冇垃圾就唔知道但係佢哋嘅组织能力绝对强过法轮功而且仲有一半嘅人有0.38。所以呢一支咁强大嘅武装力量成立咗之后呢其实係对一个政权好大嘅一个压力。 武装力量就唔紧要但呢个武装力量呢係可以随时吹鸡出嚟呢样先紧要。 冇错啦。一股可以随时吹鸡嘅武装力量。 仲可以吹鸡。仲有啲讲法话佢今次係撑政府他日佢唔係撑政府。呢个讲法其实都唔准确今次其实佢都唔係撑政府㗎佢哋撑緊自己㗎咋。 係呀佢唔係撑政府㗎法官系咪政府啊法院系咪政府啊法院系政府。 你唔系撑政府其实。喂咁司法体系严格嚟讲系建制嘅一部分嚟㗎嘛。佢哋而家系想拆咗个司法体系。 佢哋而家。 去建立佢自己嘅一个特权帝国。 即系。 公检法。 即系周永康。 其实简单嚟讲你总结佢哋今次嘅诉求就系佢哋而家要豁免俾人起诉咋嘛其实一句讲晒。 係啦。 我哋有俾人、哦、我有執法权。 呢叫争取丙人成为法定权利。 係。 你是想攞特权基本上。 即是呢他想公检法合一。公安即是他哋检察而家 法院的权力他哋要收埋他哋俾人所有。 在律政署他想闹埋袁国强啦。 是啦。 所以今次要撑袁国强。 他们要斗到袁国强。要 打到袁国强。 要打到袁国强。仲有立法方面呢他哋亦都有部分立法会员去撑他。有叶刘淑仪啦。有容海恩啦有嗰个叫做 何君尧 啦仲有嗰个叫做 梁美芬 成大嘅老鼠加埋嗰隻郭佩凡咁有一班咁嘅喺立法会里面嘅议员 幫助，變咗公檢法咧可以合一，佢哋係絕對係要成為香港嘅周永康。 嗯， 变咗呢一股力量咧，系绝对危害，因为中共共产党执政。 佢出嚟集会，你想做咩嘢先？平时通常出嚟集会搞呢啲， 争取权益啊嘛， 系争取权益，同埋通常系反政府嘅啫嘛。 系啊， 咁你今次你出嚟集会，你嗰个反嘅对象，你想系咩先？ 佢哋咧就冇撑政府嘅，因为法庭系政府噶嘛，法庭唔系民营噶嘛，亦都唔系肥佬礼开噶嘛。 咦？咁講法就即係政府內部權力鬥爭嚟嘅噃， 係啊， 嚴格嚟講係 嚴格一場政變，其實一場政變嚟， 冇錯，想一場武裝力量咧係想奪權，所以咧我哋可以嚴格界定為咧 不流血政變， 呢個唔係社會運動嚟嘅， 呢個係想做不流血政變， 類似嗰個叫做咧當年周永康咁樣。最好即系佢哋可能而家唔知系咪等紧呢个令 箭出嚟，建制武装力量去攻击另一个建制啊嘛，咁咪仲唔系政变系咩咧？ 夺权咯，好似红卫兵当年夺权咁样咯。所以咧，我哋见到个危险性咧，系其实一挞就着噶啦。嗱，有个问题， 你觉得系唔系刁笨？等你讲下先，我哋讲一大轮。 我就谂紧一样嘢， 因为我界定唔到，我唔觉得系一个社会运动。 嗱，呢个就唔系呢个咧。就不是社會運動嚟嘅，理論上咧就是一個維權運動，但是就維佢自己權的運動， 是 啊，是一種維權運動。如果大陸應該打壓嘅喎， 大陸應該有架車車佢哋翻屋企嘅嘛，係每一架車夾一個翻屋企。 喂，你可唔可以想像喺國內係啲公安出嚟集會， 有啊， 去一個地方度包圍一個可能係政府嘅建築物，跟住爭取公安裏面有更加大嘅權益。你有冇見過咁嘅嘢？ 喂，呢個而家佢唔係包圍建築物，佢係喺個建築物裏邊啊。嗱，包圍建築物咧就40年前嗰鑊就係啦， 警 廉衝 突 嗰鑊就係啦， 包圍和記大廈 啊，嗰鑊就真係啦。但系呢镬咧，话系一个即系不流血政变都不为过噶，其实 系， 因为你系武装部队嚟噶嘛。 系啊，因为嗱，我当时即刻问个问题啦，香港出现占中，有人反对政府，你出动警察去镇压啦。当一班警察出嚟作反嘅时候，佢哋未必系反政府噶，佢只系要 维护、 加强佢嘅权益、加强佢嘅权益嘅啫。但系佢要作反嘅都系 呢个冲拳， 但佢都系等于作反噶。你都系唔听上级指示噶啦嘛。是吗？喂，法院判咗啦，你系咪等于要作反啊？当一班警察要作反的 时候，唔系你今日反，法院判咗你反啫。他日咁你政府落行政命令做某啲嘢，你系咪有反？ 咁你包围港督府咯，下次包围政府总部咯。唔系啊，你下次系咪持枪包围呢个政府总部啊？喂，香港啊！出嚟對付一班小市民就可以出速龍隊，出嗰啲叫做警察啫。當你哋警察想作反，只有靠一樣嘢嘅啦，靠一個 number 27軍啦，只能夠從河北係嘛石家莊保定調27軍落嚟。 香港都有駐港解放軍嘅， 駐港解放軍冇辦法啦， 人夠多， 你要唔係駐港解放軍嘅戰鬥力強嘛？因為佢哋可以用 AK 掃射嘛，係咪？你 就係假設分析啫。 假設分析，咪即係咁講啊！如果假設出現一個警察奪權行動嘅話咧，你只能夠出解放軍嘅啫。咁解放軍就唔係平時好， 因為你其他紀律部隊係冇武裝力量噶嘛，基本上即係唔通你出消防？ 其實海關都有嘅，海關都有槍嘅， 開消防後備啊！嗰啲唔係示威者嚟喎，托炮啊，大佬。 唔係啊，佢只能夠出27軍嘅，即係其實出解放軍，但係解放軍咧 就我即係話，即係香港政府，假如果你警方是失控的时候，他是没办法用其他纪律部队去制止他们的， 只能够出解放军。而解放军呢只能够学习一个军种，就是当年27军要平乱。怎样平乱呢？就是配备弹武弹的解放军向所有的警员开枪，一枪打下去就射中两个那只，入到子弹到体内爆炸嗰只， 冇严重啊！ 弹冇弹系咁啊嘛， 唔系，使唔使咁咯？去到 咁冇办法噶、啊。邓小平话斋嘛，杀佢20万，和平20年系嘛？ 假如啫，我哋而家假如啫。 喂，但系所以咧，大家就要明白一 样嘢，可能警察好和平理性集会咧。 喂，你掹得枪出嚟就唔和平理性噶啦，好似澳门个抽水哥咁样，系咪？ 唔系，仲有一样嘢， 不得不提防啊！ 大家就终于明白一样嘢。点解高铁要起入市区呢？ 就是方便27军落嚟嘛。 系啦，直接一车就到。 系啦，所以咧就因为驻港部队都惊慢啊嘛，系咪？ 唔系，至嗰部都惊唔够人，因为得5000刀嘅啫。 哦，不过咧，你睇下你嗰、那个那个武器系啲咩武器啦。 咁当然佢劲好多， 即系冲锋枪对点三八啊，绝对有优武器上嘅优势嘅。 咁呢个当然啦，打枪 game 都知啦， 系咯， 系系睇啦，系睇啲荷里活片多，成以为手枪可以打人冲锋枪嘅啫。 唔系啊，系睇大陆嘅抗日神剧多啊，搵啲机关枪可以射架飞机落嚟嗰只。 你上战场真系咧，你去伊拉克打啊！ 嗱，咁我哋咧，其实嗱，老实讲啦，邓小平讲嗰句说话咧，我觉得时刻都有效。点解咧？因为最近全世界经济都唔系咁好。当如果杀200,000可以保20年和平稳定咧，我认为杀得过啊。 喂，但香港冇香港差佬嘅， 唔使啊。咁咪今日将佢打到折头咯，杀20,000咯，38,000杀20,000就够噶啦。到时香港有20年繁荣，哇！老实讲，我哋啊，到时要向呢班人装香，因为咧，你哋香港和谐稳定嘅叫做咧功臣。到时咧，我哋会喺乱葬岗嗰度向你上一支香啊！呢班人保佑香港，系嘛？繁荣20年。 我假设咋？假设 啊，唔系呢个假设啫，即系我哋话，如果假如啊，佢作反起上嚟，喂，咁解放军坦白讲最叻嘅就梗系屠杀平民噶嘛。虽然你哋有枪，但系咧嗰个武力系非常之完善。 唔系，按平时佢哋个逻辑，呢有枪嘅唔系屠杀平民嚟嘅。是打赢一场战争。 哦，是哦， 平定了一次暴乱。 是啦， 平定了一次夺权暴乱。 夺权暴乱，史称太子大捷。又或者那段叫做西洋菜北街，是吗？ 不是，这个就好像马英国话斋，这叫要枪有枪，要炮有炮。 哦，是他讲的吗？ 是啊。 哦，那就实有了，告诉你啊，枪炮呢共产党绝对不缺的。是咪？而且咧，佢哋系缺橡胶子弹嘅啫，所以一定用真枪实弹，你放心，系咪？保证人人有份，个个都食莲子羹。嗱，呢啲时间差唔多，我哋原来讲咗成半个钟头啦，下一节翻嚟再倾。